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5月，唐诗300首卷二第64首诗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秉序。作者杜甫。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或如羿射九日落，皎如群帝参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绛唇朱袖两寂寞，晚有弟子传芬芳。林营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洋洋。与余问答既有矣，感时俯视征万觞。先帝侍女8000人，公孙剑器出第一。50年间是繁长，风尘轰动昏王室。梨园子弟散如烟，女乐于之应寒日。金粟堆前木已拱，巨堂石城草萧瑟。代言急管取腹中，月急哀来月东出。老夫不知其所往，竹简荒山转愁急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